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特别的节日，儿童节快乐。我还蛮得意，对不起。今天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只有一节经文，但是我等一下会念其他一些经文。就是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他就是耶稣，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上帝国的事。下段经文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翻，应该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5章。15章这边我从第一节念到第八节，就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是上帝的话语，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或最重要的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且显现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个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个弟兄看，其中有一大半如今还在，却也成了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如同未到产期的人一样。我原是使徒中最小，不配称为使徒的，因为我从前逼迫上帝的教会。OK， 今天我会从不同的经文讲到，所以你可以打开圣经，主要是在我们刚读的那段经文，约翰福音20章21章那里。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叫我们醒过来，叫我们从好像沉睡的人之中，在死亡之中重新活了过来，叫我们听到你儿子的福音，就像死人听到福音一样活了过来。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我福音本来就是永生上帝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他活了死了复活了，就永远不死，这个就是好消息。没有复活就没有福音，也就不用传福音。福音这个复活的福音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复活不是某种属灵的隐喻，复活是肉体的复活。我们身体会死，我们身体会复活，这是每一位基督徒的信念和盼望。你若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上帝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你就必得救。因为耶稣复活，信耶稣的人也必复活，因为耶稣就是那复活出熟的果子，而我们是复活的丰收。这个就是我们所传讲的，也是我们所信的。但我也承认，这并不是我一直都相信的。我信主之后，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办法相信人的身体复活，我理智上过不去，我不知道要如何解释复活。我很长的一段时间以为复活是一种说法，一种文学手段，一种比喻。但是感谢主，我如今不再那么想了。我现在明白，要解释复活其实非常的简单，复活就是三一上帝超自然的工作。圣经记录的就是三一上帝超自然拯救的工作，这是工作的最高峰，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2000年前他死了，他复活了。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理性上可以明白，如果我们的主耶稣没有从那坟墓中走出来，我们就没有什么好信的，也就没有什么好传的。我预设在座的每一位都相信我们的身体复活， 因为你们刚刚才读，我们每个月会至少读一次使徒信经。我相信身体复活，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相信身体复活和我不相信身体复活到底有什么差别？这样子的人有什么不同？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的身体要复活，这个信念会直接影响那个人如何活在世界上。相信复活与不相信复活不仅是抽象理念上面的差别，这个差异应该会具体呈现在人的生命之中。对保罗来说，复活就改变了一切。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他看见复活的基督。在那之前，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个该死的异端，他是一个受辱死在十字架上的某个加利利人。在那事之后，保罗的生命被翻转，他的价值观彻底的被颠覆。他说之前以他以为与他有益的，如今都成为有损的，万事都成了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得着基督反而叫保罗失去一切。他说他自己成了世界上的污秽，成了万物中的渣滓。你可以说保罗相信复活，他就付上最高的代价，但是你不应该觉得他会有所后悔。我想也许对我们来说，相信复活我们都不太需要付上什么代价。主日在教会我们都相信复活，周一到周五不在教会，复活与你我也就其实没有什么关系。谁看得出来我相信身体复活？我不是说我们和世人一样都吃吃喝喝，因为明天就死了。不，其实大部分的基督徒不吃也不喝，我们不抽烟，不吃喝酒，不嫖妓，不赌博，也不吃猪血。我们都很洁身自爱，我们都其实还蛮会养生的。但是让我问，这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必要过去，还是因为我们想要留在这个世界更久一点？基督徒热衷养生之道或许无伤大雅，但是也凸显某种价值观，不是吗？万事对我们来说是否真的都是粪土？我是否可以接受世人把我看为粪土？这对你我来说 OK 吗？还是我们的价值观其实并没有因为我相信身体复活而有所最基本的改变？是的，我相信复活，但是我还是非常在乎这个世界，我渴望这个世界的肯定和认同，我非常在意我的孩子们是否符合这个世界的要求和期待。与其挑战世界，我总是被世界挑战，因为我不要这个世界把我看为万物中的渣滓。我也从来没有把这个世界看为粪土。弟兄姐妹，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就理当求上面的事，我们就不应该再被下面人的眼光所控制住，或者按照地上的标准来评估自己或我们的儿女们。与其期望孩子们更融入社会，我们应该祈求他们更像他们的主。这是什么意思？这代表如果世界看他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粪土，那么我们也不应该太讶异太奇怪这个世界会看我们的儿女为粪土。这 OK 吗？这对在座的父母们，你们可以接受吗？这就是相信身体复活的代价。我们最近在讲使徒行传，我们以为每次讲到保罗被打就觉得有点好笑，这是他个人问题，然后我们会开玩笑说哈哈，保罗他很欠揍。保罗被打不是因为他天生有一个欠揍的个性，而是因为他相信复活。之前打人的人之后成了被人打的人，这就是相信复活会为一个人带来的后果。这是相信复活为你所带来的后果吗？ 我们都应该成为被世人唾弃、被世人追着打的人。我们不愿意被打，我们以为被打是选项，被打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是否真的相信，不论我们这个身体背负多少伤痕，有一天我这个身体要复活？ Anyways， 使徒他们相信复活，我们现在称他们为使徒，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曾经不相信耶稣，离弃基督，也不相信复活。主耶稣多次亲口告诉他们，他要受苦，然后三天后要复活。但是他复活的那天清晨，没有一个门徒等在坟墓外，等他们的主耶稣走出来。然而当耶稣真的走出坟墓之后，他们每一个人都改变了。之前他们在乎的是这个世界的荣耀，谁是最大的，谁要坐在王的左右边。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们的主一同上十字架。之后耶稣复活之后，他们每一个人都成了为主舍命的人。福音书里面的门徒们和使徒行传之后的使徒们是名字是一样 right， 可是是全然不同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看到复活的主，他们是在概念上之前，理念上，哦，我相信复活，我不是撒都该人，但是现在他们真的相信复活。我们的主说，凡跟随他的都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如果一个人不确实相信我会复活，我们主的命令只不过就是属灵的口号。你必须认知主他不仅在天堂为我们准备住处，他也为我们预备好上天堂的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只有一条窄路上天堂。在那条路上你会被打，你会有伤痕，弟兄姐妹，你没有办法背起这个十字架，除非你相信有一天你会从你的墓穴中走出来，就如你的主他自己相信十字架之后必有复活。我们在新福的弟兄姐妹神学都很好，所以我对你们讲到我不需要停下来解释太多，但是你们今天的神学要更好。我们了解道成肉身上帝儿子的生命分为两个阶段，降卑和高升。 OK， 十字架就是降卑的结局，或者降卑的最高峰，而复活是高升的开始。我们明白耶稣如果光死在十字架上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他不仅需要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需要复活，因为长久活着的基督才能够拯救我们，拯救到底。十字架与复活，救赎的成就与救恩的施展，我们了解这之间有不可分的关系。我们甚至明白，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就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因此凡基督为自己所赚取的儿女名分、称义、成圣、得荣耀，我们都有份。在神学上我们还不错，我相信新福的弟兄姐妹基本上明白耶稣基督复活对我们的意义。但是 Gaffin 神学家葛夫恩提醒我们，我们如果只关心耶稣为我们赚取救恩，只关心耶稣施展救恩在我们身上，其实我们就是短路了圣经的教导， short circuit， 短路了圣经的教导。要明白耶稣复活对我们的意义，我们需要首先思想耶稣复活对他自己的意义。耶稣复活之后，他并没有直接升天，他留在地上四十天。巴尔文，荷兰的改革宗神学家巴尔文克说，那对门徒们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四十天。他们在那段时间所学习的，远比他们跟随耶稣三年中所学到的多得太多。耶稣在那四十天教导他们关于上帝国的事，更重要的是耶稣直接教导他们该如何读圣经。 我们可说，如果耶稣没有留在地上40天，我们就没有新约圣经。但是耶稣为什么要留在地上40天？毕竟他不需要留在地上40天，因为之后有保惠师要来，不是吗？保惠师可以教导他们。所以我们应该问，耶稣留在地上到底在做什么？他留在地上，他心里在想什么？那四十天对我们主耶稣来说，应该也是他生命中最奇特的一段时间。他复活了，却还未升天；他得荣耀了，却还未登基坐在他的宝座上。从墓穴中走出的耶稣是同一个被抬进去的耶稣，但是很明显的，他与之前不一样了。门徒们大多认不出他是谁，他也吃也喝，但是他的身体似乎不受一般空间的限制。耶稣复活之后，有多次的向门徒们显现。在我们刚读到的经文，复活那天早晨，有一个人来到耶稣的坟墓面前。其实有很多人来到耶稣的坟墓面前，但是只有抹大拉的玛利亚留在坟墓外面哭。所以第一个看到复活耶稣的人，不是他的亲爱的门徒约翰，也不是彼得，甚至不是他的母亲玛利亚，是另外一个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路加说，耶稣曾经把7个鬼从这个玛利亚身上赶出去。他跟随耶稣，他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们。他站在耶稣的十字架旁边，看着他断气之后，他对着坟墓坐着。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他对着坟墓坐着，看着他们把耶稣的尸体放到那坟墓里面去。在复活的清晨，天还黑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来到耶稣的坟墓前面。他要用香膏膏耶稣的身体。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玛利亚说，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而保罗他后来会说，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如果真的是如此，那么保罗的主耶稣基督岂不更渴望与他的天父同在？保罗离世前说自己是打了美好的仗，跑进当跑的路，守住信的道，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主耶稣岂不打了更美好的仗？他忠实到底，他一次没有后退，一次没有违背。他曾经带着荆棘冠冕的头，如今要戴上荣耀的冠冕。如果浪子的父亲连连亲嘴那回头的逆子，上帝儿子在天上的父又是何等迫切期待他的独一爱子回天家。玛利亚不知道他的主在哪里，我要他在哪里，他的主理当回到天上，却留在地上40天。他复活那天清晨没有到山上祷告，他没有独自一人与他的父团契，他没有回到圣殿里面向那些犹太人宣告，你们拆毁的圣殿我的确3天之内再建立起来。他在哪里？他在墓穴那里。为什么？因为为了这个女人，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女人曾经领受最大的恩典，领受的恩典越多，爱就越多，爱越多就越渴望与所爱的人同在。复活那天清晨，抹大拉的玛利亚最渴望与他的主同在。耶稣那天早上在坟墓那里，因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最需要他。耶稣却对玛利亚说，不要，你们和合本的翻译是不要摸我，其实比较正确的翻译是不要抓住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玛利亚需要耶稣，耶稣也需要教导玛利亚。女人，你的需求将不再以眼睛可以看得到、手可以抓得住的方式得到满足。玛利亚曾经凭着眼见认识耶稣，从今以后她必须凭着信心 与他的主团契。之前他可以伸手抓住他的主，之后他再也没有主的身体可以抓住。这对玛利亚来说是最好的，这对他的主来说也是最好的，因为耶稣必须要升上去才有保惠师降下来，保惠师下来，玛利亚才可能有一天要上去与他的主再见面。玛利亚他信他的主，他爱他的主，他从现在开始要盼望他的主，直到他再见主的那一日。后来过了几天，耶稣又在一个屋子里面向多马显现。多马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把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对不信。所以耶稣就对他说，把你的手指伸到这里来，看着我的手，把你的手伸过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不信，总要信。把你的手伸过来，探入我的肋旁，让我们仔细想这句话。玛利亚她不能够抓住耶稣，但是耶稣却命令多马把他的指头放进去，直接翻译放进去他的肋旁。我们可能会以为多马是多疑的多马，但是这误解多马。在耶稣升天之前，不只是多马，是所有的门徒们都必须要凭着肉体认识主，他们必须看见了就信了，因为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如果多马没有看见耶稣手上的钉痕，没有探入耶稣的肋旁，他就不应该信。他的任务是用眼睛见证，用手触摸复活的基督，是那同一个从死人中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不是别人。这个人必须有十字架的伤痕。多马是历史上唯一，据我们所知，把指头探入上帝肋旁的人，上帝儿子肋旁的人。他的主命令他把指头伸出来，他就必须顺服。如果他不顺服，他就不能信。这就是他的主赐给他相信的模式。他必须看到，他必须摸到，他必须探入。多马其实有很好的复活神学，他明白复活不能只是道听途说，不能只是幽灵幻影，复活必须是真实确切身体的复活。他说，我的主，我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你看，有好的神学就会导致颂赞，最好的神学最引发最高的颂赞，最真实的基督论就产生最忠实的信仰告白。彼得曾经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如今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为什么留在地上40天？为了多马发出这最至高的信仰告白。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我就信了，那没有看见却信的有福了。他不是在责备多马，也不是说我们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的人更有福。毕竟多马他的指头探入耶稣的肋旁，你的指头有过吗？谁比较有福？耶稣在此预告他升天之后，多马要做他的见证人，好叫那些没有看见的人相信。门徒们看见所看见的，眼睛就有福了，而我们是没有看见却相信的人，也同样有福。之后耶稣又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们显现，在约翰福音21章。要明白在海边发生的事，我们需要回顾三年前在岸边，同一个岸边发生的另外一件事。在湖边，路加福音第5章那边提到， 哥尼撒勒湖，其实就是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三年前，耶稣也叫彼得他们撒网，那次彼得他们同样的也围住许多鱼，甚至网要破裂。西门彼得那时候说什么？他认出耶稣，就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三年后，他赤着身体，一听见是主，就束上外衣，跳到海里。他迫不及待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如果三年前他是罪人，三年后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岂不是更大的罪人？但是彼得明白，他也是蒙主赦免的罪人。他怎么知道主耶稣饶恕他？保罗之后特别提到，耶稣复活之后，先显给谁看？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个使徒看。耶稣复活之后，为什么需要留在地上四十天？因为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就为彼得祷告，叫他不失去信心，因为彼得需要回头，要兼顾他的弟兄。如果如此，耶稣就不能只在死前为他祷告，还需要在复活之后亲自饶恕彼得。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鸡叫之后，耶稣曾经回过头来看着彼得。路加说，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弟兄姐妹，你我都需要得到赦免，但是世界上没有人像西门彼得那样需要得到主的赦免。赦免多的，爱的就多；得赦免最多的，爱的就最多。彼得爱不爱主？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主耶稣问西门彼得，这些对你来说，这些都是粪土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我以前以为这是为西门彼得问的，因为那曾经三次不认主的人需要有三次的机会宣告是的，他爱主。但是现在我认为这是主耶稣他为他自己问的。耶稣需要听到西门彼得说我爱你。弟兄姐妹，耶稣是真实的复活，身体灵魂复活。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主不在乎。西门彼得需要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因为他的主需要听到他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因为我们主耶稣的喜乐要得到满足，这就证明他爱西门彼得。因为你越爱一个人，你越在乎那个人说：“是的，我爱你。”耶稣爱彼得，就为彼得舍去自己。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彼得在地上三次对主说：“我爱你”，就预告教会将来要在天上永远的宣告：“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弟兄姐妹，你能够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吗？”我们最好在地上就练习好这句话，因为如果我们在地上不说这句话，就不应该妄想有一天在天上我们会对主说这一句话。神学家会说，耶稣复活就揭开了救赎历史的新纪元，死亡决定性的被致死，生命之主从死人中走出来，他活着，他曾经死过，现在又活着，直到永永远远。从主耶稣他个人生命的历史看来，复活是他降卑与高升之间的转折点。耶稣复活的那一刻，其实就是他高升的开始。他走出坟墓，就是踏上回家的路程。那从天上来的，曾经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 恩典，有真理，但是他回家的时候到了，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对他的父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现在我往你那里去。他回家的路是多么的漫长，33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他多受痛苦，他常经忧患，他要回家就必须经过客西马尼，就必须上哥哥他，他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那6个小时对你我来说是无法想象的永远。上帝儿子为你，为我，为每一个上帝赐给他的人，承受我们本该永远承受的上帝愤怒，一分一秒也不少。然后他们把他放在坟墓3天。的确，他忍耐着不幸又悖逆的世代要到几时？他在地上的时间满足了，他需要回家。葛夫恩在他复活与救赎那本书里面指出，耶稣复活不仅代表我们得救，耶稣的复活也代表他自己得救赎，是上帝公开称他的儿子为义。我们不应该低估耶稣在复活的那一刻，他理性灵魂最深处所感受到的震撼和喜乐，当他看到他手上的伤痕，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需要有好的基督论，就可以听懂好的讲道。你想象一下，主耶稣复活之后首次看到他的伤痕，这伤痕不外乎就是可见的证据，证据什么？印证他的上帝没有把他撇在阴间，也没有叫他见朽坏。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其中有很多奥秘，也许在永恒之中我们永远不能够了解，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一件事，就是正当上帝儿子喝下上帝愤怒之杯一滴也不剩的那一刻，他也必须信他的上帝，绝不撇下他，也不丢弃他。如果他不信，他就犯罪，我们就不得救。耶稣在十字架上全然感受不到，必须凭着信心知道的，现在在他复活的那一刻，他凭着眼见确知了，他的父没有撇下他，也没有离弃他。末后的亚当，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第一个得到荣耀、强壮、不朽坏、属灵身体的人。我们可以说，他上十字架就是为此，复活就是他摆在他前面的喜乐。上帝创造世界，他看一切都甚好。上帝儿子的复活就是新创造的甚好，是上帝对他儿子救赎之功的阿们。如果上帝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那么上帝儿子看到十字架的伤痕，怎能不说这是好的无比的？耶稣复活就表示他要回家，他为什么还不回家？他留在地上40天干什么？因为他的心，马太亨利说，耶稣在第40天是抚救他的门徒，这是极大的怜悯。他留在地上40天，我们就知道如今在天上的大祭司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不仅降卑，他不仅亲身经历各样的试探，他在高升回家的路途上他都没有忘记我们。保罗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就应该先知道基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颗心。在上十字架之前，基督的心思在谁的身上？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你们拿去，你们拿去，你们拿去吃了，你们拿去喝了。在升天之前，他的心在哪里？妇人为什么哭？你在找谁呢？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你们来吃早餐。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 你爱我，你牧养我的羊。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你曾经吩咐光从黑暗里射出来，如今又光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你荣耀的光显现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相信你的儿子，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活着，我们就活着；因为他长久活着，我们就永远不死；因为他坐在你的右手边，我们就有你的圣灵，可以呼叫你阿爸父。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思想你儿子从死人中复活的意义，好叫我们活的也有死人复活的样式。为了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阿门。